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五，农历8月25。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2华诞。 在这里，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人华侨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做视频致辞。 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全国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各地群众欢歌笑语，共庆佳节，畅享假期。 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领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共庆新中国成立72周年。 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代表31个国家做共同发言，强调单边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人权，呼吁立即彻底取消单边强制措施。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3313万例，美国死亡病例逼近70万例。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10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中国馆做视频致辞。习近平指出，阿联酋迪拜世博会是在中东地区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各国围绕沟通思想、创造未来这一主题，展现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成就，加强对话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中方倡议，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回应时代呼唤，加强全球治理，以创新引领发展，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 中国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把握创新发展机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努力。祝迪拜世博会取得圆满成功。 2020年阿联酋迪拜世博会当日开园，世博会中国馆同日开馆。中国馆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遇，展示中国在航天探索、信息技术、现代交通、人工智能、智慧生活等领域发展成果。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2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13万多名各界群众现场观看。全国各地一座座城市、一个个乡村、海岛边关也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Thank you.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习总书记曾经说过，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人都了不起。作为一名新时代大学生，我将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努力为国家做贡献。 整个人就特别振奋，特别开心。从观礼台上面看到咱们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就兄弟姐妹们，就有一种各族儿女齐聚一堂这种感觉，太让人骄傲了。然后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基层干部，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也肯定会就是牢记咱们习总书记这次来西藏考察时候对于我们西藏干部的殷殷重托，只争朝夕，埋头苦干， 心情非常激动。在我们14-5开局之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之年吧。然后我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工作者，然后也是在自己的岗位上，然后更好的为我们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更加繁荣，更加富强。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今天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在神州大地冉冉升起。从边关海岛到城市乡村，从鱼米之乡到雪域高原，人们向新中国72岁华诞献上深深祝福。 现在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好，我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在革命老区江西瑞金，在红色圣地河北西柏坡，人们升起五星红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里我可以体会到伟大的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今年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在从干沙滩变成金沙滩的宁夏闽宁镇，在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广西百色巴某村，在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在搬出大山天地宽的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在生活实现千年跨越的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各族群众身着盛装升国旗感党恩。 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致谢老子说回信，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维护好民族团结，建设好边疆，守好我们的国土。 当国旗缓缓升起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种澎湃感嘛。我们现在就是过的小康社会，小康生活。 对新疆于田县达里雅布依村的人们来说，今天是大家脱贫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村里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这是我们从沙漠里搬出来脱贫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这是我们过去都没想到的，所以大家一起来参加升国旗仪式，表达内心的感激。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工程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工地，在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的陕西榆林治沙一线，在武汉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校园，在努力打造智慧港口的天津港，各行各业的人们升起国旗，为走好新征程凝心聚力。正在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积极备战的冰雪项目国家集训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在首钢园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和冰壶国家集训队近100名运动员在国旗下表达为国争光、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 我们一定努力训练，让国旗在赛场上高高飘扬。 在四川泸县、河南卫辉，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有力推进。今天当地举行升旗仪式，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汇聚起人们建设家园的信心和力量。在祖国各地的座座军营里，今天官兵们同升一面旗，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 升起五星红旗，自己感觉到非常骄傲和光荣。我会在武警南海第一哨场站好每班岗，指好每班旗。 驻守在福建平潭岛上的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官兵，将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东海深处。在空军航空兵某师营区，官兵们面对国旗，庄严敬礼。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一定以一往无前的战斗热情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贡献力量。 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金紫荆广场升起，之后直升机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展示国旗和区旗。 尽管全球的疫情挑战这个很大，但是国家还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非常高兴来庆祝这个日子。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澳机构代表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出席活动，并表达了对国家发展的美好祝愿。 咁啊，喺社会嘅稳定、民心嘅凝聚，咁我哋经济咧系迈向紧绿色嘅现代化嘅一个高质量嘅发展。咁啊，科技咧，尖端科技咧系不断嘅强大。咁我觉得咧，作为一个中国人咧，系非常之自豪嘅。 节日里，人们在欢歌笑语中欢度佳节，共祝国家繁荣昌盛。 今天，福州旗山区公园的广场上喜庆热闹，来自福州市的400多名青少年代表通过主题快闪等方式祝福共和国华诞。举国欢庆的日子，人们举家出游，饱览山川美景。今天在青海海东，游客们走进乡村，品尝独具特色的撒拉族美食，感受好山好水的田园慢生活。江苏盐城东台条子泥湿地也正是观鸟黄金季，各地观鸟爱好者纷至沓来，竞相打卡。甘肃金塔的万亩胡杨林，秋色尽染，秋水盈盈，进入了最美的观赏季节。吉林长白山的红叶谷里，满山红遍，一树丹枫。湖南岳阳楼洞庭湖文化旅游度假区里，人们在湖上乐享假日。 我感觉这里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也感受到我们的幸福生活。 品味传统民俗，共叙家国情怀。今天在山东泰安，一场非遗面条制作技艺展示正在进行，豆腐面、空心面等9种面条让游客大饱口福。在开封，双龙古巷是当地古城区传统风貌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游客们逛集市、品美食，孩子们还用手中的画笔描绘长卷，表达对国家的热爱。 真的是特别幸福，特别值得纪念，国家越来越美，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红火，祝愿人民幸福安康。 红色旅游也成为国庆出行的亮点。今天，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北大红楼迎来了各地游客。在这里，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五四游行筹备室等众多复原旧址吸引参观者驻足观看。 来这样的红色圣地参观，不但可以了解到我们党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也可以更加能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使我的国庆假期变得更加的有意义。 节日期间，各景区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山西云冈石窟景区在防疫防控点加派人员值守，增强防控力量。安徽九华山风景区实行门票线上分时预约、限流入园，日接待客流不超过40000人次，超过防疫规定的承载量时，系统将暂停售票。 今天是小康梦圆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国庆假期，本台推出系列海采，说说咱心中的国。记者走进城市乡村、田间地头、车站广场，与百姓畅聊小康生活，共叙家国情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阿姨，我们呢是电视台的，在做国庆的节目哈。要说说咱心中的国，您会怎么说呢？ 祖国在我心中是最美好的，我生活在中国，我特别幸福。 我们的国家在我心中是一个枝繁叶茂的大树，我们就像大树底下的小草一样。 国家在我心目中就像一座山一样吧，就是心里面踏实，就有靠山。 对我意味，第一是一种支撑的力量，第二是一种像母亲一样的一种怀抱。 就你在中国了，你在不同的时代，你的感觉都不一样。我们赶在这一段是最好的，像你们这个年轻人，这简直是这生在福窝里头啊！ 今年收成怎么样？ 还行啊，还可以。 一天能卖多少钱？ 是中秋节啊，今天生意有点好，啊，两天有个三四天，一天卖万多哎。 一天卖一万多呀、啊？您这几年家里有啥变化？您觉得变化大不大？ 我觉得样样都可以，样样都好哎。买，车又买了，房又买了。 看您这耳环，这是新买的呀？ 这个没走啊，今年准备要买啊，买项链啊，戴一个子啊。 就是两根葡萄干干就把我这个幸福就带来了。我父姑娘读书读大学，又还有些存款，不得到脱贫攻坚，不得到共产党，也没有整天这个幸福。造大棚啊，这些都是国家做，我个人根本做不起这个东西。拿得来这个幸福的话，那肯定要努力。所以叫做干烂农活干是心都是高兴的。哎，等脱贫攻坚顶个噻，等中国共产党顶个噻。 去年一年，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对我来说，交通的变化是最大的，还有网络的变化，非常的便利。现在躺在家里面，从天而降，什么都可以订，可以帮我妈妈，就是给她网上点了以后，她自己就送去了。因为他们老了，然后走路不太方便嘛，有时候腿脚，我就在网上给他们点了，直接就送去了。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那对我们国家有没有什么话表白的？ 其实还真的有，因为从疫情开始嘛，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是。我真的有一种安全感，就是我来自中国，有一种骄傲是我是中国人，还有一种表白，当然就是我爱你，中国。 10月1号，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预计发送旅客总量6302万人次，北京、杭州、广州、武汉等多地火车站迎来今年最大客流。铁路安排加开旅客列车1346列，其中大部分是城际间的短途高铁列车。京张高铁冬奥专线的雪之梦乘务组在车厢内精心布置，营造迎国庆、迎冬奥的浓厚氛围。在深圳北站，在上海开往嘉兴的红色旅游列车上，各地都开展了迎国庆、歌唱祖国的主题活动，为旅客营造舒适欢乐的旅途。交通运输部门在保证旅客出行的同时，各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码头全面落实进出站旅客测温、通风消毒、健康提醒等防控措施，毫不松懈，做好节日期间疫情常态化防控。 我们还设置了16台一次性口罩机，免费为旅客提供一次性的口罩，按照规定严格对相关的设备设施进行消杀。 今天受大雾影响的18条高速公路、23个路段大部分恢复通行。 深圳机场集团精心组织创新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将学习成果转化到实际工作中，以党建工作引领高质量发展。 上个月，国内首个无接触自助安检模式正式在深圳机场启用，毫米波人体检查、手提行李 CT 安检取代传统的人工查验，整个过程最快2分钟就能完成，极大提高了旅客通行效率。 对于我们这种经常需要出差的人士来讲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全程就是无接触式，感觉是更加人性化，所以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机场集团建立了空港党群服务中心和党建引领平台，采取多种形式带动10000余名党员学党史、悟思想。 体验了很多多方位的党史学习活动，例如我们平常不能去到很多个展馆，但是在这里我们通过12个线上的模拟展馆，感受到了很多不同的党史故事。 与此同时，深圳机场集团还积极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针对旅客反映突出的网约车管理混乱问题，他们疏堵结合，推出网约车准入管理新模式，并新增近600个停车位。 广大司机朋友可以在这里等单、候客、餐饮和休息，广大旅客朋友也可以享受比较快捷便利的网约车的出行服务。 在一系列办实事组合拳的推动下，深圳机场旅客满意度不断提升，客运业务快速恢复，单日旅客量最高接近14万人次，单日航班量最高超1000架次，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深圳机场一周日先行示范区门户枢纽定位，精心组织安排，创新开展活动，扎实为民办实事解难题，以卓越党建引领高质量的发展，助力深圳打造国际性综合性交通枢纽和民生幸福标杆。 第13届中国航展今天迎来首个公众日，大家近距离接触国产先进装备，感受祖国伟大发展成就。 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带来的速度和力量的视觉盛宴。 起飞，快速上升，仰角跃升，翻转，拉彩烟，六架歼十用一系列完美的动作表演，让观众直呼过瘾，更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飞行表演结束后，八一飞行表演队和红鹰飞行表演队的飞行员们拉起国旗走向观众，让全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今天也刚好是十一，然后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中国航展去看这个我们的国家的空军去表演，也非常的激动。 而在馆内，各个展台前的观众都不少。在兵器馆，大家为了与真枪来一次近距离接触，一早就来排队。 这次到珠海看航展是第四次看航展了，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很激动，看见我们祖国的强大发展，祖国万岁。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30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0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5例。截至9月30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92例。截至9月3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145万2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人社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支持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允许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报名参加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为有创业意愿的港澳青年提供有针对性的创业培训，鼓励粤港澳大湾区用人单位为港澳青年提供就业见习岗位。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调度检查全国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大活动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盯紧盯牢关键环节，重点关注群众出行新变化、高危行业生产秩序变动带来的风险等，采取针对性有效措施，精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国庆假期，首都机场客户端增设语音识别航班查询、服务预约、医疗急救呼叫等无障碍功能。大兴机场在航站楼提供零延迟一站式的爱心帮扶、景观导览等服务，提升适老化服务。今天，西藏最长公路隧道觉巴山隧道主动正式贯通。隧道位于西藏昌都芒康县，海拔3800米以上，全长近7000米，是国道318线的行车危险路段。预计2022年8月底通车，届时翻越觉巴山将从1小时多的车程缩短至10分钟。今天，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政府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丰台园博园开幕，将举办240多场演出、近300场讲座、论坛等戏曲和学术活动，打造园林戏曲相得益彰的沉浸式体验。从今早6点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连续7天推出国庆直播专辑《美丽的国，美丽的家》。节目持续168小时不断流，采用演播室直播加移动直播加慢直播形式，40多位知名主播带领网友云游神州，打卡南北地标，品尝各地美食，领略家乡风土人情。 连日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领馆、使团等举办线上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当地各界人士共同祝愿中国繁荣昌盛。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举行了国庆线上系列活动，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继续保持良好合作。 在这个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我代表各国议会联盟祝愿中国人民和平、快乐、繁荣。 对于中国而言，创新和创造仍然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驱动力。今天我们对这种活力表示祝贺。 China's visionary leadership. 中国富有远见的领导者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是鼓舞世界的源泉。 我们自豪地看到我们的中国朋友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进步。 在中国驻欧盟使团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也送上了节日祝福。 十月一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我仅代表欧盟中国贸易协会表示诚挚的祝贺。中国在贸易、工业、信息技术乃至空间探索等领域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全球伙伴。欧洲企业十分看重中国市场，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驻西班牙、以色列、阿联酋等国大使馆也举办了国庆庆祝活动。当地各界友好人士表示，希望未来不断拓展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 The scope of the UAE-China 目前阿中合作领域不断增加，包括气候变化、创新、科技、教育及人文交流，相信未来阿中还将不断拓展深化两国友好关系。 我很高兴以视频方式庆祝这一伟大节日，尽管面临疫情的共同挑战，但我们相信西中丰富多彩的交流合作将恢复常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送上我最美好的祝福。 祝愿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我仅代表以色列政府祝愿以中友谊不断深化，再结硕果。 祝大家国庆快乐。 9月30号，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代表叙利亚、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观点相近国家做共同发言，敦促加拿大政府采取实质行动，彻底调查土著人遭受种族灭绝问题，公布历史真相，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向受害者提供补偿，并彻底纠正土著人受压迫、受歧视的不公现象。在9月30号举行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代表31个国家做共同发言，强调单边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人权，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呼吁立即彻底取消单边强制措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亿3313万6147例，死亡病例47711408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345万，死亡病例超过69.7万。在疫情防控长期遭政治化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关于戴口罩、打疫苗等基本防疫措施的对立尖锐。负责制定校园口罩令政策的美国多地学校董事会成员频繁遭到威胁、恐吓甚至暴力冲击。9月30号，美国全国中小学董事会协会代表美国14000个公立学校学区的超过9万名学校董事会成员写信，呼吁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制止相关行为。 金秋十月，神州美景如画。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